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特別嘉賓李默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天邵逸夫爵士公众追思会，请来周末轻松之夜特别嘉宾李默女士。 李默，你以前和邵氏有没有任何工作渊源呢？ 我相信你身为文艺女青年都一定有。 你可以这样相信，不过你又找对了。 并不是每一个都和邵氏有渊源。 你一开口好像审犯。 不是，很严肃。 邵先生是中华电影圈里面的一个大宝藏。 那是。 讲一千零一夜都讲不完。是啊，你看看那个天影 公司買了，將它全部整理出DVD 都出了幾年了。那些片我有跟邵氏有關係，分別是兩個工作。第一個工作就是在以前，說75年的時候仍然是這個 的商台，所以我自己亂走都不會蕩失路。我做一個影評節目，我是會拿著機很大的錄音機去邵氏採訪的。因為當時你一做電影的話，人人都要入邵氏。那時做了一兩年，亦都跟邵氏有很密切的關係。誰知隔了一年左右，朱毓華伯伯病了。 朱毓華是否宣傳主任？ 他不是宣傳主任，他是畫報之父。即是宣傳。哪一份畫報？是不是銀河？南國電影。南國畫報，因為他搶有些事需要去醫院做手術，他選了我來做他的影舞者，幫他看管他所喜愛的南國畫報。誰知後來 看看他都七十多歲了，他沒有繼續做，而我竟然在那裏看管了好幾年，五、六年，直到這些許鞍華他們進去拍《傾城之戀》的時候，我還在，因為那本是一個月刊，所以我一個星期只進去一次到兩次下午，等於你說是宣傳，即是今期要宣傳什麼，誰做封面，請人寫稿。 所以都是很熟悉的，我最熟悉的。有沒有見到一些明星？有，全部，你說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那一批，當時都是邵氏黃金時期那些，很多都很熟悉。例如我在商台的時候，電影節目訪問初初執 導演筒的劉家良，當時我記得是林冰帶他來我們電台，當時他在邵氏真的做公關了，即是阿吉，過了身。 我們都很多同行的人，最近都過了身，說回邵氏，還有例如傅星，傅星撞車死了。當晚我跟其他明星一起吃飯，那個明星後來知道八點多打電話來哭得很厲害，原來他是兩點多過自己家的時候，經過窩打老道，公主道的車，大家都在旁邊撞到還打招呼，誰知天光 他就回到清水灣撞車了。隨便說說都很多很深刻的事情。 最後一面。 對，因為這個是井利。井利 當代來說,很多人都很喜歡她 因為她很有氣質,文藝女星,陶傑你覺得怎樣? 當然是,會不會覺得像馬裡面的井莉? 井莉應該是山東人 山東人? 她的爸爸井廟也是金錢演員 井莉做過很多文藝片 其實她還有一個哥哥,叫井紅,在台灣做電視 她爸爸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井莉和傅星是非常好朋友 他們兩個在邵氏裏面 就像大環童一樣,經常玩 大家都知道傅星很難玩,但沒有人知道井莉也很難玩 其實陶傑有些美女是很反抖和很難玩 雖然銀幕的形象要很文藝 井莉是一個很難玩的人,傅星 他駕駛車在片廠經過的時候,傅星會突然走來開了車門 我們有一次,車坐了8個人那麼多 他一開車門,左右兩邊的人都跌了下街 玩得這樣很危險 又拿一些榴槤扔來扔去 就是這些東西 你覺得邵氏全盛期間哪一套戲呢? 哪一套戲最喜歡例如我也挺喜歡劉家良師傅的戲看著可能因為他一做導演又訪問他並且跟他劉家班都成為老友他長輩那幾齣五郎八卦棍真的好看五郎八卦棍他拍到都 有啲黑澤明同埋張徹feel㗎,到後面,佢成熟咗好多啦,當時,即係初初最初嗰時,綠阿彩以王飛紅已經開始留意佢,但個出戲係張徹嘅,佢就好似做武術指導嘅咁樣嘅。即係佢啲好踏實嘅小人物嘅趣味啊。嗰陣時小時都僱用好多文化界 小說家、文化人在我之前我比較沒有當期到當時我還讀中學黃百合、譯書很多都在邵氏那本畫報叫《香港影畫》寫稿當時我自己都頗喜歡看那本書做得很漂亮很大本 因為他想搞一本配合潮流新潮的南國畫報是一個老檔攤當時真是高手如雲我自己中學時都拿著那本書畫報可以由頭看到尾很多好的稿件 那些高手寫明星,又別有一套 例如我也很記得譯書,他寫黃道,說他兩隻眼睛好像星星 其實這些差不多四十多年前今次嘉和電貿那邊也有人在台灣請蔣雲過來那時候六十年代的尾 當時也有很多娛樂女記者,本身也是才女 當時剛早幾天 譯書我記得當時寫方形 方形,他很喜歡方形 譯書很喜歡方形 因為方形他樸素 半路遇到方形 想問他去哪裡,依揮一揮水袖 不語而去 你又記得這些很張愛玲最近因為講課的關係也有再研究一下張愛玲和白先勇的分別接著又研究譯書和<笑> 張愛玲譯書是一個更加通俗的張愛玲其實譯書和張愛玲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若張愛玲是黑澤明,譯書就是張徹 這樣又差一點 遠了一點張哲和黑 陶傑我發現有一類的人，當然人其實是十類八類，有一類的女性真的很好的時候 挑通眼眉,顯示你是衰的不好的 邵氏當然有很多明星很有氣質，早年何麗麗、何麗麗、易歌易舞，香港花兒夜，最早的何麗麗又很牛，好像黃祖賢最早回來的時候也是很牛，中楚紅最初也是很牛，邵老闆一手悉心栽培，慢慢教導一下，難怪得他們簽親都八年七年十年，他可能有三年 所以簽約簽得久是應該的，不可無可厚非。人家辛辛苦苦，一個慢慢去灌溉、栽培，給一些心血來，像邵先生對這些這麼有才華的女明星，給一些心血去滋潤、給一些智慧的雨露，旁邊很多人教著你，再加上一些園丁又幫你灌溉、除草。 方小姐似乎是契媽、監督、社監等等 都齊的，因為我自己來說，一個成功的男人後面一定有一個很成功的女人。這個方小姐真的很精彩。你想不想知道那天剛剛說起，其實以前他們告訴我，你知道他日理萬機，等於如果<笑> 请外面的导演，例如黃泰來、許安華、入去拍攝的時期，九二、九三、九四，即九二神雕俠侶，許安華的《傾城之戀》，以前想振興的時候請，怎樣呢？每個人都要見方小姐，就在門口等，好像醫生的候診室一樣。 剛才提到的井莉都是在一套邵氏片叫《船》1967年初登銀幕，而他當時也是跟何麗莉一起做，兩個都應該未成年，一個十五歲，一個應該十六七，這套船是由瓊耀的原著，邵氏拍完片，後來無線都做過 電視劇1973年左右，以前瓊耀的小說裏面幾度夕陽紅、船這堆小說，我不知道你是否在台灣讀書，其實寫在台灣 白色恐怖戒嚴50年代末60年代初，現在看回感受到當時台北那種寂寞、清冷，但有一班青春男女在一個非共黨統治的相對自由和文藝的空間長大。你想想當時台北50年代末60年代初真的很樸素，中華路、延平 西路 好像20多年前的廣州，怎麼不可以比的，當時台北始終是青天白日的地方，不是那種舊，當你說使用台北市，但因為我們讀書有時真的去到鄉下，去到郊外，真的好像船一個幾度夕陽。 窗外都是幾乎是瓊瑤的成名作，瓊瑤幾部文藝小說，亦是林青霞的成名作。船人物很多，大堆頭，很多啤男女，煙雨濛濛應該是三姊妹。 一個叫做陸如萍，一個陸依萍，一個陸心萍，我忘記了。 為什麼？因為在無線 1973 鄭少秋做男主角， 叫做何書煥，那個女主角應該是李思琦， 還有一個是程可為。 有沒有汪明荃？ 沒有，這套沒有，做陸老先生就是鄭子敦。 鄭子敦很有趣，鄭子敦也是戲劇老師， 跟King Sir一樣， 但他總是輕音， 戴副金絲眼鏡。 他的千金鄭燕萍小姐還在香港？ 我又不知道。 兩父女都做話劇，這些都是無線電視。當時你在台灣，你有沒有經歷過梁山伯與祝英台風魔寶島？ 聽說那時有些老太太看了108場。 邵逸夫先生才107歲去看108場，我有見到 1964年，我不是高峰期，我去到台灣讀書已經是69年，不過仍然有些女生有些問題，當年柏陽被人拘捕，以及破李經宣案，網絡881903.com